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。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 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 侯亮平和高小琴一起进入一号楼前厅的时候，祁同伟的跟班老程迎了上来，要求他们把手机和电子设备都交出来。高小琴从包里掏出了两个手机交给老程，厅长的指示我照办。侯亮平笑了笑说，高总照办了，我不理解也得照办呢。说完把手机交出去了，继续往前走。不料没走了几步，电子报警器响了起来，老程陪着笑脸追了上来。 对不起侯局，您是不是还有一部手机啊？ 侯亮平想了想说，没有啊。那老程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， 电子报警器他不会说谎啊。 哦，你是说我撒谎了？老程却不依不饶地对侯亮平说， 除了手机还有没有其他装备呢？比如微型的录音录像设备。 侯亮平一拍脑袋， 哎，还真有一支录音笔呢，给收好了，这是公家的东西，别搞掉了啊。 离开前厅，侯亮平有一种被缴械的感觉。手机没了，他和季昌明失去了联系，处境也许就危险了。又不能录音，他们今天无论说什么都不能形成证据。这帮人实在是高啊，幸亏没带枪赴宴，否则交不交都是问题，而且过早暴露了自己的警觉。当时季昌明提出让他领一把手枪带着，他想来想去没同意。这帮家伙究竟想干什么呢？侯亮平的脑子飞快转动，设想着种种可能，模拟形形色色的惊险场景。别墅一层是客厅兼宴会厅，宽敞豪华，金碧辉煌。沙发上坐着一个人，戴着金丝眼镜，身材单薄，文质彬彬。祁同伟陪伴在他身边，像一匹健壮的骆驼陪着一只山羊一样。一看就知道，这位白面书生就是赵公子了。侯亮平有点意外，从外表看，公子不像传说中身家百亿、手眼通天的大亨，倒像一个文弱的教书匠。是的，就是教书匠，都不是什么学者。沙发前，祁同伟拉着侯亮平的手，乐呵呵地向赵公子介绍着， 侯亮平，我学弟，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，荆州的一把反腐利剑，很锋利啊。 哦，有所耳闻，有所耳闻。 赵公子说完，双手递过了一张名片。侯亮平接过名片扫了一眼， 赵瑞龙，赵总，大名鼎鼎啊。 赵瑞龙谦和地微笑着， 呵呵，侯局长是说我家老爷子吧？他老人家做了8年省长，10年省委书记，不客气地说是大名鼎鼎，我就是个普通商人，哪来个什么大名啊。 侯亮平对他说：“谦虚啊，生意做得这么大，还这么谦虚，太难得了。”说着又转身对祁同伟：“老同学呀，你得学着点，赵总那么低调，你呢，牛皮越来越大了，私人聚会也带警察，就不怕我往上边打个小报告，撤了你的职？”祁同伟话里有话，暗含威胁地说：“亮平，你就是打了小报告，只怕也撤不了我的职吧？我这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啊！你看你，调到荆州不到三个月，得罪了多少人呢？实话告诉你，想弄死你的人，恐怕不下一沓啊！”侯亮平笑了起来：“哟，那我还得多谢老同学的保护了。”宴会即将开始，宾主入座。赵瑞龙也许是个急性子，也许是对任何人都满不在乎，刚坐下就直奔主题，谈起了刘新建的案子。他表面温文尔雅，但话语充满了霸气，说是刘新建是老爷子的大秘，而且一干就是八年，两个人情同父子，所以呢，知道刘新建出了事儿，老爷子很担心，特意派他来了解一下。侯亮平谨慎地应付着：“情况什么样，目前还不好说，询问还没开始呢。”这时候祁同伟插话说：“哎，不是已经在审了吗？你电话里边说的。”侯亮平解释说：“接到老学长的电话，审讯就停止了。”高小琴在一边乐了：“这么说，侯局长还是很给同学面子的呀。”祁同伟把脸凑近了侯亮平问：“老弟，这么说我还有点面子了？”侯亮平往椅子背上一靠，故意说：“我也担心刘新建乱喷呢，刘新建要是喷了，还怎么就事论事啊？据我观察，这个刘新建可不是一个硬骨头，心理素质差，差点就跳楼呢。我判断这个人分分钟就可以喷。”祁同伟和赵瑞龙交流了一个眼神，转而对侯亮平说：“我和咱高老师有个担心呢，一旦刘新建乱咬乱喷，比如说万一咬到赵立春老书记头上，我们可怎么交代呀？所以高老师希望我们今天能和你谈透了。”赵瑞龙也说：“老爷子专门交代了高玉良书记，这个事儿只能就事论事，到此为止。”终于扯上了高老师，虽说在意料之中，侯亮平仍然是震惊不已，毕竟是自己的老师，毕竟昨日的教诲历历在目。就在几天前，当反腐利剑刺到老师曾经的大秘身上，老师仍然让他该怎么办怎么办，还让他不要听祁同伟或者什么人胡说八道，要他记住，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，法院叫人民法院，要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。这都是怎么回事呢？他真想立即打个电话给老师，证实一下祁同伟和赵瑞龙的说法，可想了想又放弃了。其实他何尝不知道老师的秘密呢？在这盘棋局当中，老师已经呼之欲出了，现在他不知道的只是老师陷得有多深，所以只能沉默。高小琴为大家斟着酒说：“好了，边吃边谈吧，今天我请大家喝30年的茅台。”侯亮平马上声明：“我就喝点啤酒吧， 老学长知道我，我只有在大排档喝啤酒尽兴，嗨，穷命。 祁同伟端起茅台一饮而尽， 我们就当这里是大排档了，就跟那天一样。哎，我说亮平，我得和你老弟说点掏心窝子的话了，不说不行了。 侯亮平故作轻松地说， 这就对了嘛，老学长，你费了这么大的心思，我冒了这么大风险，咱哥俩再不说几句掏心窝子话，对得起谁呀？ 祁同伟笑着说， 呵呵，亮平，你冒什么风险呢？我这鸿门宴呢。 侯亮平也笑了，看看看看，不打自招了，承认了吧？ 好，让项庄上场吧。 赵瑞龙和高小琴互相看看，都有些窘迫。这时候鲍鱼上来了，侯亮平吃起了鲍鱼，还开玩笑说，这样的南非大鲍鱼好多年不见了，我可不是赵总啊，来吃这个饭真有风险，哪天哪位一翻脸，我就可能被谁赖上，把30年的茅台南非大鲍鱼往网上一挂，我这反贪局长就别干了。 高小琴嗔怪着说，侯局长，你把我和齐厅长当什么人了？我们都没提防你，今天畅所欲言，将来你办我们就有证据了吗？ 侯亮平笑了， 怎么可能呢？我不明白和谁打交道吗？我的录音笔和手机都被你们缴获了，哪会有证据啊？倒是你们可以剪辑我的录音，能整死我。 赵瑞龙一直都沉默着，在旁边冷眼观察着侯亮平，这时候忍不住开枪了， 这倒是句聪明话，侯局长，和你这种聪明人打交道是一种享受啊。 侯亮平为此敬了赵瑞龙一杯酒，大家敬酒吃菜，十分的热闹。侯亮平暗暗地观察环境，这大厅有一个特点，朝南一面都是落地窗，视野开阔，豪华气派，但也带来了问题，从外边看，整间客厅暴露无遗，好像是一座大舞台，如果拉上了窗帘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蹊跷的是，落地窗顶部有窗帘盒，却没安装窗帘，或者说出于某种原因，窗帘被临时拿走了。侯亮平的心头一阵发紧，从惯常的射击角度来看，这客厅可就不是舞台了，而是理想的打靶场，必须寻找掩体。可这里除了餐桌沙发，根本就没有可能的藏身之处。当然，再动动脑筋也就有了，这一桌子的达官贵人，不就是最好的活掩体吗？祁同伟有些酒意，满脸庄严地吹捧赵家老爷子，说是侯亮平虽然毕业于汉东大学，可毕业后就去了北京，对家乡的情况并不太了解。汉东省的发展离不开一个人，就是敬爱的赵立春老书记。老书记功不可没，当了8年省长，10年书记，经营汉东省政坛18年。咱高老师李达康都是老书记手下的大将。赵瑞龙喝酒是越喝脸越白，但情绪渐渐高昂，话也多了起来。老爷子提拔了高书记、李书记这一批批改革大将，也会看错一些人，看错个别干部。这些干部腐败了，慢慢的变质了。 祁同伟也应和着， 就是嘛，比如油气集团的刘新建。 赵瑞龙说， 为了刘新建这个坏蛋，老爷子都犯了心脏病，现在还在医院住着呢。 侯亮平是一脸的惊疑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咱老书记难道也收刘新建好处了？这不可能啊。 既然话都挑明了，那就都摊开直说吧，反正也没有录音录像。 祁同伟又干了一杯酒，脸色泛起了酡红。 亮平啊，你知道赵总多少身家吗？100多个亿呀、啊！你说咱老书记会惦记刘新建的好处吗？ 老书记是担心有人利用刘新建做文章，破坏我省干部队伍的团结呀。 侯亮平转向赵瑞龙，脸上满是诚恳地说， 赵总，您经商头脑是怎么练成的？这肯定是一个时代的传奇，请原谅我的冲动和好奇。 赵瑞龙有些不高兴，但面上仍然努力地保持着微笑。 我理解侯局长想什么，反贪局局长嘛，总不免带着怀疑的目光审视世界。这不要紧，我心底坦荡，我和我的上市公司、非上市公司所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阳光下的清白利润。 侯亮平听完舒了一口气，举起了酒杯。 好，那我们就为清白的利润干一杯。既然清白，还怕谁来查呀？我也就不怕刘新建乱喷了。 说完，让高小琴换杯，说也要喝白酒。毕竟30年的茅台，不喝是罪过。 侯亮平喝着白酒，咂巴起了嘴，要求唱戏、智斗，说是专门为这个来的。 赵瑞龙觉出情况不对，脸色阴沉地站起身，但不失礼貌地跟大家打了个招呼。他让大家该怎么唱怎么唱，说自己不会就不奉陪了。 赵瑞龙一走，祁同伟神色忧郁地坐到侯亮平的面前，他有话要说，憋在心里边很久了。 人生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，尤其是他为了这个位置不惜娶个老娘回家供着，一直供到如今。 侯亮平打断他，梁璐老师也有过青春，也曾经是美女，你老学长向她求婚的时候，她可不是老娘啊。 祁同伟既恼火又真诚地说， 亮平，你怎么就不能给我一点理解呢？我不愿意伤害你，咱俩在大排档喝酒，心贴着心，你知道的。 侯亮平也动了感情， 同伟，我又何尝想伤害你呢？我真不希望你出事啊。我喝醉的时候说了真心话，你在我心里曾经是一个英雄啊。 祁同伟一把握住了侯亮平的手， 兄弟，这话我信。咱俩在大学同学的时候，虽然老是吵老是斗，其实内心都是惺惺相惜，是吧？既然这样，你我今天像亲兄弟一样敞开心扉。 说着，祁同伟凑近了侯亮平，耳语着说， 现在赵总不在，高总也不是外人，老弟，你就开个价吧，要多少你只管说。 侯亮平浑身像触了电似的，他停了一会儿，缓缓地问， 什么意思？ 高小琴在一旁直白地说， 我在车上就和你说了，放我们一马。 侯亮平定定地看着祁同伟， 这个你们包括祁厅长吗？ 高小琴毫不隐晦地说， 是，明说了吧，齐厅长在山水集团有股份。 侯亮平惊讶地站了起来，天哪，老学长，你还真做起生意了。 齐同伟冷冷地看着侯亮平， 没办法，我是屌丝，前三辈子穷怕了。 侯亮平弯腰凑近了齐同伟说， 那么咱高老师也有股份吧？ 齐同伟摇了摇头， 这倒没有，高老师要的是一片江山，是接近于无穷大的权力，你就是给咱老师一座金山，他也会把它转换为权力。 侯亮平不再问了，伸了个懒腰， 明白了老同学，咱们是不是唱起来呀？ 高小琴有些着急，哎，侯局长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 齐同伟的心中有数， 别问了，他回答过了，叫琴师唱吧。 琴师进来了，一副自我陶醉地拉起了胡琴。齐同伟拿着麦克风开唱，直到这时候，高小琴还没放弃最后的努力，他拉了拉侯亮平的手，娇声问， 侯局长，既然你不说，那我来出个价可以吗？ 侯亮平似乎已经入戏了，轻轻地摆脱了高小琴的手，指着齐同伟说， 哎，我老学长唱得不错嘛，有味道，比当年还有味道呢。 高小琴的心里一个机灵，黯然失色， 是有味道。